而且呢还有白鹭鸳鸯的较大种群分布，是动植物的一个乐园，繁衍生息。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一点野趣的存在。不是有那么一首诗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呢是去延庆野鸭湖的好时间。喜欢宿营的朋友，野鸭湖也有属于你们的宽阔天地。在这里你可以找一片树荫或一个平台，撑起一顶或几顶帐篷，可以在里面打牌用餐，或者是稍事休息，或者是坐在帐篷里看日出看日落，或是捧上一本自己喜爱的书，在鸟语花香的陪伴下静静的品味，不知不觉中其实你也成了一片风景呢。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翠湖湿地。翠湖湿地公园环境非常的优美，而且湖水清澈，水生植物丰富，颇有江南水乡之风韵，成为了候鸟在北京过冬或者是中转南迁的一个优选之地。有关专家预测，到了2015年夏天呢，翠湖湿地公园的鸟类和水禽类将达到50多个品种，3000余只。所以呢，我觉得喜欢大自然、喜欢鸟类，还有就是喜欢摄影的朋友们呢，都可以来到这里，拍鸟儿在水面嬉戏，拍鸟儿翱翔天空，都是很好的选择。 真好，可以想你真好，可以被你拥抱。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盘点北京周边哪些可以媲美九寨沟的湿地公园。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汉石桥湿地公园。汉石桥湿地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野字。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成群的野鸭在水中觅食，洁白的银鸥掠过水面，不时呢还会有结伴的苍鹭在水中嬉戏。每年的三月至十一月的中旬呢，都是汉桥湿地公园最佳的游玩时间，万物复苏，繁花盛开，一直到深秋时分，这里的景色都是极美的。下面我们要去往的是三里河湿地。三里河湿地生态公园呢，蜿蜒曲折，曲径悠长，百草丰茂，鸟语花香，空气宜人。它以自然质朴为根本，为人们创造了一个接近自然、回归自然的宜人环境。园中的白马泉是一处著名的景点，位于三里河的西侧，此泉呢四季长流，泉内水草一片碧绿，泉水清澈，甘甜可饮，可谓三里河湿地公园最迷人的景观。下面要为您推荐的呢是稻香湖湿地公园。稻香湖湿地公园面积达到11.8平方公里，以自然秀丽的滨水景观，还有绿色生态的翠湖湿地，以及清新明快的田园风光和宜人的整体环境为主要的旅游资源特色。沿着湖畔而悠行，阳春三月，枝头吐翠，湖水碧波荡漾，令人心旷神怡。那么，我们再往门头沟走一走，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门头沟一带都是山呀。是的，在山里面也是有水的。门头沟的三家店蒲草湿地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去门头沟三家店水库旁边走一走，见到的是静静的湖水和茫茫的苇田，山岭如黛，水库桥梁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的高大结实，而湖中心和对岸的湿地里长满了蒲草，这和北京其他的几块湿地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菖蒲摇曳之间，偶尔会从湿地中飞出三三两两的水鸟和挺着啤酒肚的野鸭，那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够欣赏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鹭在水中觅食或者振翅高飞。南海子湿地公园呢，在我们以往的节目中也多次的给大家推荐过，今天作为一个可以戏水之处，又要推荐给大家了。南海子公园是北京四大郊野公园之一，也是北京市最大的湿地公园，全部建成后的总面积将超过11平方公里，而且呢将免费向社会市民开放。南海子公园的历史，它在北京上呢也是一块最大的湿地，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皇家猎场和明清两朝皇家院囿，而南苑秋风这样一景，早在明朝的时候就与西山晴雪等一起列为了燕京十景之一。去平谷赏桃花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往平谷的小龙河湿地公园。

时间巨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盘点，还有北京周边哪些好玩的湿地公园可以提供给我们来一个休闲的选择。接下来呢，要去往的是白河湾湿地。白河湾湿地呢，长19公里，形成若干个可供观赏的旅游湿地公园景观，并在白河北和青石岭交汇之处呢，形成了一个很宽大的水面，水生植物生长繁茂，水下鱼类资源丰富，景色也十分优美，成为了北京难得一见的两河交汇处的湿地景象。大家都知道清凉谷，那下面就来介绍一下清凉谷的贾峪湿地公园。其实呢，清凉谷是贾峪湿地公园的一部分，这里水量充足，瀑布密度大，瀑布高而且奇特，其间呢还分布着奇形怪状大小不一的5瀑13潭，有的像勺子，有的像杯子，有的还像眼镜，瀑布密集度在京郊实属罕见。高86米的千尺珍珠瀑布呈水帘状直上而下，数米外皆可感受到阵阵的清凉。瀑布后面呢，还有一处200多米长的山洞，游人也可以穿过瀑布进入洞内参观，堪称水帘洞了。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去往黄岩洲湿地公园。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这首诗出自杨万里的小池，而黄岩沟湿地的泉水汩汩，溪水潺潺，植被茂密，奇峰异石，恰似这首诗所描绘，这里的景色果然宜人。黄岩洲湿地公园呢，之所以被称作黄岩洲，是因为有一段水域的山体呢是黄色的，在永定河水面和水生植物相交界的地方呢，有黄色山体在周围镶嵌，构成了一幅独特美丽的山水画卷。房山的十渡呢，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景区了。十渡风景区是大清河支流驹马河切割太行山脉北端而形成的一条河谷，全程约20公里。由于在历史上，这条河谷中一共有10个渡口渡过驹马河，所以呢得名十渡，是中国北方唯一的一处大规模的喀斯特熔岩地貌。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白河峡谷。白河峡谷呢，是从延庆县的东北旧县境内的白河堡水库经过怀柔流向密云水库的河流大峡谷，近百米高的悬崖如利刃被惊涛滚滚的白河给劈开，巍峨的明代长城在山间蜿蜒伸展，两岸的峭壁林立，山泉则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激流，大自然的奇景真是令人颇感震撼呢。